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随着风哥死了而结束了的时候，苏星海却告诉我并没有结束。我呆了一下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却见苏星海缓步朝我走来，一直走到我身边，然后对我身后的老贾说道： 好久不见了，阿正。 什么？我猛然回头，万分震惊地看着老贾。贾大哥，他刚才管你叫什么？阿正。苏星海云淡风轻地说道： 因为他就是苏正，我大哥苏兴江的独子。 我脑海中瞬间犹如掀起了滔天巨浪，一直以来的老贾居然是苏正，苏大老板本人。那峰哥杀死的那个是？ 我猜那应该是吴伯的儿子吴学道吧。当年我大哥临死前救了吴伯一命，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吴伯的生，所以吴伯一家都感恩戴德，甘愿到苏家为仆。吴伯的儿子学道和阿正年龄相仿，自小一起长大，形同兄弟。只是老夫没有想到啊，他居然会一直以苏正的身份示人呐，所以人们才会以为深居简出的学道是苏大老板。但是我这个亲叔叔又怎么会认错呢？ 老贾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此刻才抬起头来，淡淡地说道：没错，我就是苏正。两周之后，我再次踏进了海议会，但这次我是受苏星海之诚邀而来。一进苏星海那间让我五味杂陈的办公室，就见老头笑呵呵地迎了上来。 胡闹啊，从上海回来了？ 嗯。我点点头，和他寒暄几句，两人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苏星海给我倒了杯茶。 尝尝，这是老夫刚沏的，第一壶啊略浓，这第二壶正好。 我端起杯子品了一口，绕软宜心，唇齿留香，不禁赞道：真是好茶呀。苏老，这是什么茶？老头故作神秘地说： 这叫可以喝的古董。 我立刻明白了，普洱啊。苏星海哈哈一笑， 聪明，普洱是越沉越香，故被称为可以喝的古董。这块普洱老夫已经珍藏二十几年了，哈哈哈。 历久弥香，难得一见的至宝，那我可得好好品品。我又抿了一口，放下杯子的时候，看到桌上摆着份今天的晨报，头版头条印着一行标题：南京警方联合上海海关破获重大国际走私案。苏星海见我注意到了报纸，就用手轻轻敲了敲报纸道： 这篇报道老夫看了，可是通篇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呀。 我淡淡一笑，是我自己要求的。 哦，胡闹，你做了这么多，就不求个功名利禄吗？ 我就一市井小民，一不求名，二不求富，活个逍遥自在挺好。 嗯，呵呵呵，多少人这一生皆为名利所累，浮云遮眼，难察世事啊。所以这自在二字说来容易，实则难如蜀道。你有心不为名利所累，不入俗世，也算是难得了呀。 苏老过奖了。您今天叫我来是为了 三件事。第一件和阿正有关，你这半个月都不在南京，所以不太清楚。阿正已经正式被警方批捕起诉了。 我点点头，这也是情理之中。那天晚上老贾的真实身份被拆穿之后，韩城随后就带人赶到，并且以嫌疑人的身份将他带走。这件事秘而不宣，因为第二天我就带着从地宫里取出来的宝藏找到了福田，之后又是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，我才和福田一起从南京到了上海。为了摸清福田这个境外走私团伙的结构和机密，我差点没穿帮，不过幸好福田因为宝藏到手而大悦，没顾得上我。最后在走私船刚刚驶离码头后不久，就被早已埋伏许久的警察和海关给人赃并获。福田甚至跳海逃走，最后还是韩城亲自下海把这小鬼子给捞上来的。收缴后的宝藏被先行一步送回南京，我则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取证，在上海逗留了几天。也算是演好最后一出戏吧。苏星海继续说， 但是警方之后掌握的证据却只和吴伯的儿子吴学道有关，和阿正没有任何直接关系。包括他们发现的风哥藏起来的一部分证据也是如此，而阿正则一口咬定吴学道冒用他的名义做了这些事，自己最多只是疏于监察，他还以受害者自居。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这个结果不是没有预料到。苏正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把吴学道推到台面上做自己的替身，本尊却藏于暗处操作，自然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滴水不漏。 眼下大苏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所有和黑市毫无瓜葛的干净生意都在阿正自己名下，虽然他这次功败垂成，损失惨重，却也并未伤及根本，只是可怜了学道这个孩子，不仅替了他的身，还替了他的死啊。 老头叹了口气，我也十分感慨，二十几年前苏兴江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吴伯的生，二十几年后吴伯的儿子用自己的命偿还了当年自己父亲欠下的情。 这因果轮回真的是孽缘了。苏老，所以现在警方的态度是 只能以过失杀人罪来起诉他，不过峰哥本身就是个在逃通缉犯，我想最后也判不了几年吧，表现好两年也就能出来了。 我一听心里又失望又愧疚，失望自然是不能将这幕后黑手绳之以法，而愧疚则是他如今身陷牢狱毕竟都是为了救我一命。 其实阿正落得今日这步田地都怪我这个当叔叔的呀， 毕竟是血亲，老头眼中的落寞难以掩饰。其实当年的事怪不得苏老，是时代造就的悲剧。苏星海摇摇头， 兄长之死我也有责任，当年若保他一命不是不可，而是我不为呀。兄长未死，阿正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。 我见老头说的情真意切，不免动容，安慰了他几句，就引他转移注意力。苏老，我至今一直不解，那张纸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星海毕竟纵横一生，见过了无数风浪，他马上恢复了泰然自若。 这还得从五年多前说起，当时老夫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很快就压过了阿正。可是不久之后，老夫就察觉到，那清平盛世之下，却有着一股暗流，南京古玩界的平衡，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被打破的。老夫调查过多次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什么线索，随着那股暗流愈演愈烈，我便开始怀疑阿正，毕竟此事并非常人能为之啊。只是怀疑归怀疑，老夫却没有证据。 我点点头，这些我也曾经分析过，只是当初最大的怀疑对象是苏星海。 直到佛灯现世，老夫就知道僵局要被打破了。佛灯一现世，阿正必然会因为宝藏而盯上他，因为从我兄长苏兴江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在找那把锁，他们认定佛灯就是锁。本来老夫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怎料佛灯刚到南京就被偷了，更没有料到的是居然又冒出了你这个胡家唯一的后人。当我见到你之后，就知道你的身份绝对不假，何况还有那盏假佛灯为证，所以老夫也相信阿正定会想方设法的来接近你。 所以那天晚上您救了我，是因为一直都在跟着我？我想了想觉得不对，便又问，我是那天晚上见到的老贾，岂不是说您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苏正？苏星海摇摇头， 非也，阿正若想接近你，怎么可能会不防着我从中作梗呢？而且老夫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找上了你。老夫本来是想来看你过得如何，恰巧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峰哥的手下在商量着对付你，就暗中跟着他们伺机救你。至于那张纸条，是老夫将计就计，峰哥和黑市牵连我是知道的，所以当时老夫就知道这是阿正安排他们这么做的。 欲擒故纵？ 是啊，峰哥唱白脸，阿正扮演的老贾唱红脸，这样才能接近你， 然后取得你的信任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？ 这还用想，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啊。 那时候老夫名下的生意里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虽说都是小问题，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啊。直觉告诉老夫，小问题背后有着大阴谋。老夫由此推测，阿正可能在布一个很大的局。 局？ 一个一箭三雕的局。把地下黑市毁掉，再栽赃到我头上，最后吃掉我的生意。 后两项我能理解，但为了这个目的而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黑市给牺牲掉，这是不是代价太大了？ 哎，胡闹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黑市生意虽然有利可图，可终究是玩火之局啊，是火就会烧身。尤其是风哥入伙之后，黑市的生意就变得越来越张狂了。阿正也渐渐开始控制不住局面。他性格虽阴，做事却稳字底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放任这种事态发展。老夫甚至可以说，他早就想弃掉黑市和风哥这个不安定的棋子了，只是这棋也不能白弃呀，必须得能换来更大的利益。佛灯和你的出现让时机成熟了，而老夫故意引起你的怀疑，就是让他加速执行自己的计划。 苏老，您这么做也着实是一步险棋啊，万一最后局面无法控制了，您应该有什么后手吧？ 老夫的后手就是你呀、啊、 我 青山兄曾经教过我，见宝见人心，所以老夫第一次见了你之后就把赌注压到了胡闹你身上。 苏星海又给两个杯子里满上了茶。 幸好这一次老夫赌对了。 我无奈一笑道，万一赌输了呢？老头端起茶杯， 那就当是向阿正赎罪了。好了，老夫来说说这第二件事吧。到昨天为止，佛塔地宫里的那批宝藏都已经鉴定过了。 说到这儿，苏星海顿了顿，盯着我的眼睛。 结果是，这批宝藏全部都是假的，就连那个地宫都是假的。 我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苏星海也笑了。 你果然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。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筹码。 胡闹，这东西到底是谁造的？你可没有这样高超的手艺啊，这每一件东西都可以称得上是巧夺天工，甚至连老夫我都没有看出任何破绽。这要是拿到市面上去，真的是惊世之宝。但我们在用 X 光照射时发现，每件古玩里居然都有一个十字，这分明是仿造者故意留下来的破绽呢、啊、若没有这破绽，谁敢说这些是赝品呢、啊、 苏老，您此生最敬仰的人是谁啊？ 你爷爷胡青山。 苏星海答得毫不犹豫。我接着说，那这个世界上能完美仿造出佛灯宝藏和地宫的人，除了我爷爷，您觉得还会有第二个人吗？ 哦， 老头一听浑身一震。 胡闹，